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81章，豆腐其实明明已经走咗噶啦，关键嘅时候佢又鼓起咗勇气翻转头嚟救我。佢而家只眼睛已经发晒红，凶性亦都被激发出嚟。见到我冇喐，佢又叫：喂，你哋快啲啦，我顶唔顺啦，你哋唔好喺度发呆得唔得啊？我讲：你老板，你边只眼见到我喺度发呆啊？快啲将把铲掟俾我！喺呢个时候，我虽然孭住个背包，不过周围都不断咁有啲尸体嚟扯我，佢哋咁嘅滑捋捋嘅手臂全部包住啲尸油，好似系想将我拉入更深嘅地方活埋咁。净系同佢哋搏斗啊，我都疲于奔命应付，根本上我就冇机会去攞背包里面嘅武器对付呢啲咁嘅突然其嚟嘅集体起尸硬中指，手枪系冇用噶啦，一定只能够用冷兵器。我又唔系女叔，亦都冇钢刀，因此就只能够用探铲嚟代替啦。我一叫完，豆腐立即讲：嗱，接住！佢就将手里面嘅探铲向我一抛，我一伸手就接住咗把探铲。豆腐伸手就唔系好灵活嘅，洗起把探铲嚟啊，笨手笨脚。我细时咧就中意玩呢啲大棍一类咁嘅嘢，所以探铲一到手，我就奋力一劈，两边嘅尸体全部都俾我拍到肢断肉飞。我亦都望准咗一个空隙，用个探铲作为支点，出力一撑，成个人就摆脱咗尸体，就爬咗起身。然之后马上顺势喺个轨道上面一发力，身体就跳咗上去。呢一连串嘅动作几乎就系瞬间之间完成。豆腐睇到呆晒，即刻讲：哇，老友得喎！识你咁多年，你个衰仔深藏不露，呢个身手啊，真系好劲啊！我讲：你唔知道嘅嘢我仲多咧，冇两道散手，当年我点敢去深山里面挖黑珍赌山心啊？之前我话呃顾文敏讲话自己同豆腐系入山挖人心啊，事实上我以前的确亦都赌埋过人心。要讲我从事过嘅行业咁真係太多啦，咩工地啊、服务员啊、保安啊、卖鱼佬啊、倒卖山货野心啊、倒卖电子产品啊、走水货啊等等等等，一直到而家开始挖墓，身体嘅素质唔得係唔掂嘅，呢啲都係靠练出嚟嘅。靠住豆腐嘅呢一把探铲，我脱咗险。我上咗轨道之后，低头望一下，所有周围嘅尸体已经全部喐晒起身。冯鬼手呢下就惨啦，佢最擅长嘅系机关，但系佢一啲都唔擅长对付呢啲咁嘅硬中子，身陷喺殉葬坑里边啊，不停咁挣扎，爬都爬唔起身，成身都系尸油，一睇落去就好似同嗰啲死尸已经融为一体咁啊！嗰啲死尸亦都好奇怪喎，佢既唔咬人又唔扑人，佢又鍾意捉人，扯住人啲手臂呀、脚踭呀，咁係将人向下扯，好似要将呢啲人扯入去殉葬坑嘅底部，斩生咁焗死。眼睇住冯鬼手呀就快舐嘢，豆腐讲：喂，弊啦，我諗我哋真係要救佢喎。呢一种情况就过于危急。我哋虽然而家喺轨道上边，但系已经有好多嘅尸体开始向轨道上边爬啦，而且仲嚟捉我哋嘅脚踭。我同豆腐都自顾不暇，各自各啊挥舞住手里边嘅探铲啊左右防御，仲边度得闲去救冯鬼手啊？随住尸体嘅增多，眼睇住轨道嘅两边都就快俾啲绿油油嘅种子占领晒，如果再唔走，可能就真係怕嚟唔切啦。諗到呢一度，我嘅心一黑，牙一咬，扯住豆腐嘅手讲：我哋走。豆腐一听就即刻讲：喂，老陈，你讲咩话？唔通我哋唔去救佢？我讲：唔好话我心黑， 能够救嘅我当然救啦，但係而家情况唔允许嘛，呢个唔係感情用事嘅时候，各人自扫门前雪，唔好理佢嘅瓦上霜啦。豆腐听完嬲咯，喂，你以前唔係咁嘅人㗎噃。我讲我以前係有一颗善良嘅心，但係落咗几场暴雨之后浸死咗啦。你唔好再废话啦，亦都唔好觉得良心过唔去，以后諗起嚟你就话我逼你㗎咯。而家救咗佢点样救啊？你有咩办法啊？再留低我哋可能就要死㗎啦。快啲啦，我哋走。喺某种意义上嚟讲，我做事嘅方面確实呢有时係比豆腐嘅心狠嘅。但係呢个时候轨道上边已经爬晒好多绿油油嘅尸体，有啲喺度供呀供呀，有啲甚至乎仲企埋起身，千奇百怪，鬼气阴森咁向我哋走过嚟。我同豆腐一路跑一路挥住手里面嘅探铲，我哋相互之间嘅样已经睇唔清啦，只係睇到彼此眼里面血红色同埋布满咗尸油嘅面。喺呢个时候，心脏坑挣扎嘅冯鬼手突然间叫到救命。我侧头一睇，佢嘅四肢已经被心脏坑里面啲嘢全部制服住，嗰啲嘢不停咁将佢向下扯。而家我哋见到嘅佢係淨係得返个头仲夹喺上边，估计唔使几下佢就被嗰啲尸体活埋。豆腐听到冯鬼手咁样叫，再都克制唔住，佢好嬲咁讲，佢头先到过你㗎喎。我喺呢个时候亦都只能够强迫自己保持冷静，沉低嘅声讲，我知道啊。豆腐讲，做人就要对得起良心啊，唔能够忘恩负义啊嘛，我唔能够睇住佢死喺我哋眼前啊，我哋要救人啊。我讲救人嘅结果就係同佢一齐死，快啲走啦，唔係就嚟唔切㗎啦。豆腐唔听，係都要返转头睇佢个样，好似仲要跳落去救人添。我一见到佢咁，我一股无名火直冲入我个脑，更加甚至乎有一种想将佢剁开十碌八九嘅冲动，忍唔住我喝佢，豆伯子，你老尾你乜嘢时候唔可以咁冲动，感情用事得唔得啊？良心紧要定係条命紧要啊？良心值佢老尾几个钱？我个话音刚落，豆腐已经成个跳咗落去开始救人啦。我只能够跟住佢返转头啦。其实我心里面亦都明白，呢一次係我对唔住姓冯嘅。之前如果唔係佢用个水牛角嚟救我，后来都唔知会点样。但係如果好似豆腐咁感情用事，我恐怕我哋两个人都会死喺呢度。姓冯嘅挖蘑菇倒斗咁多年，本身就唔係啲咩好货色，死咗亦都唔冤枉啊。我同阿豆腐喺一啲问题上边意见系出入好大嘅，佢系属于典型嘅好青年，至少从品格上嚟讲，的确系比我高尚好多。关键嘅时候，佢甚至能牺牲自己，但系唔好意思，我本来就冇读几年书，所以呢啲咁嘅高尚品格对我都冇咩用。虽然我可以下狠心嚟对唔住冯鬼手，但系我绝对亦都下唔到狠心撇低豆腐自己去逃命。有好多事情呢，我就可以揞住良心去做，不过我就唔能够对唔住自己身边一直喺度帮紧我嘅兄弟。喺气急败坏咁狂叫一声之后，我都冇办法啦，只能够即刻冲上去，跟住就跳咗入个尸坑。豆腐啊，负责将阿冯鬼手扯出嚟，我就负责解决周围涌上嚟嘅死尸。呢、这个过程中根本上就冇讲话嘅机会，亦都唔知道呢啲咁嘅尸体究竟有冇意识嘅。原先就只系扯人嘅啫，但系随住豆腐将阿冯鬼手搲出嚟之后，佢哋就好似觉得自己啲食物俾人哋抢咗咁，瞬间就癫起上嚟，开始变得有攻击性。我一唔觉意个膊头就俾佢搲咗一嘢，哇！嗰度痛到咧入心。而喺呢个时候，冯鬼手因为得到咗我哋嘅帮助，佢就企咗起身啦。佢身手都唔错，顺手就喺轨道上边一撑，亦都跳咗上去。 不过佢上咗去之后，竟然唔理我同豆腐，掹脚就跑。豆腐啊，激到爆炸啦，大闹：哇！你咁嘅死老烂蛋，真系太冇良心！我就痛到咧眼都发晒黑，哑声咁讲：我早同你讲噶啦，良心真系唔值钱啊！豆腐见到我受伤，亦都后悔不已。佢嘅眼里边而家已经冲晒血，一把探铲啊打到虎虎生威，将周围涌过嚟嘅尸体啊拍到甩头断脚。佢又讲：唉，都系怪我，老亲，我先顶住，你揿住我个膊头上去，快啲逃命啊！逃命！我而家睇咗一睇嗰条已经被各种稀奇古怪嘅死尸占领晒嘅轨道，不由得苦笑咁讲：唉，去边度逃啊？我哋而家简直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豆腐好似突然间谂起咩咁，猛然之间讲：啊，唔系，嗰啲尸体好似系因为顶里边嘅嘢要出嚟，所以佢先会咁样噶、哦。如果我哋将顶里边嘅嘢搞死，讲唔定就会。经佢咁一提醒，我瞬间亦都醒悟过嚟啦。我讲：好，小豆，你撑住，等我谂谂办法。豆腐一听啊，即刻挡喺我嘅周围，开始啊发起啷礼啊！而家佢全身上下黐住晒嗰啲烂肉，亦都唔觉得呕心，就好似神魔降世一样。我趁住而家有片刻嘅喘息机会，我不由得抬起个头望一望上边嘅仰尸顶，佢就喺度微微咁震住，好似里边有啲咩嘢要出嚟咁。之前嗰一种咁嘅格极格格嘅声音，就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只不过因为我哋厮杀嘅声同埋周围尸体活动嘅声音就掩盖住咗呢一口顶，距离我足足有十几米咁高，我应该点样样先可以破坏佢呢？我快速喺个脑里边过滤咗下我而家手头里边嘅工具，即刻我就谂到咗一样嘢：21节式活动铲。